攻读若望福音序言第一章。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。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。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，名叫若翰，这人来是为作证，被给光作证，为使众人借他而信。他不是那光，只是为给那光作证。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，他已在世界上，世界原是借他而造成的，但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，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。但是，凡接受他的，他给他们，即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，好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他们不是有血气，也不是有肉欲，也不是由男欲，而是由天主生的。于是圣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见了他的光荣，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，满溢恩宠和真理。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，这就是我所说的，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原先我而有。从他的满意中，我们都领受了恩宠，而且恩宠上加恩宠。因为法律是借梅瑟传授的，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，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，身为天主的，他给我们详述了。天主圣子显示给世人，这是若翰所做的见证。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利未人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，你是谁？他明明承认，并没有否认，他明认说，我不是墨西亚。他们又问他说，那么你是谁？你是俄里亚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你是那位先知吗？他回答说，不是。于是他们问他说，你究竟是谁？好叫我们给那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。关于你自己，你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，修直上主的道路吧，正如以撒伊亚先知所说的。被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又问他说，你既不是墨西亚，又不是俄里亚，也不是那位先知，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？若翰答复他们说，我以水施洗，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，他在我以后来，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。这些事发生于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， 若翰施洗的地方。第二天，若翰见耶稣向他走来，便说：看，天主的羔羊，出面赦罪者。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，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，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原先我而有，连我也不曾认识他，但那是他显示于以色列，为此我来以水施洗。若翰又作证说：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停在他身上，我也不曾认识他，但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给我说：你看见圣神降下，停在谁身上，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。我看见了，我便作证，他就是天主子。第二天，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在那里站着，若翰看见耶稣走过，便注视着他说：看，天主的羔羊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，便跟随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便问他们说：你们找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：拉比，以及师傅，你住在哪里？他向他们说：你们来看看吧。他们于是去了，看了他住的地方，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。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。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，就是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，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，并向他说：我们找到了墨西亚，以及基督。遂领他到耶稣跟前，耶稣注视着他说：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要叫克法，以及伯多禄。第二天，耶稣愿意往加里肋亚去，遇到了菲利伯，耶稣便向他说：你跟随我吧。菲利伯是贝特赛达人，与安德肋和伯多禄同城。菲利伯遇到纳塔乃尔，就向他说：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，我们找着了，就是若瑟的儿子，出身于纳撒勒的耶稣。纳塔乃尔便向他说：从纳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？菲利伯向他说：你来看一看吧。耶稣看见纳塔乃尔向自己走来，就指着他说：看，这确是一个以色列人，在他内毫无诡诈。纳塔乃尔给他说：你从哪里认识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：菲利伯叫你以前，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，我就看见了你。纳塔乃尔回答说：拉比，你是天主子，你是以色列的君王。耶稣遂说道：因为我向你说，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，你就信了吗？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向他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见天开，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